回首走过的这一段旅程，是那样的熟悉而又陌生。曾经彷徨过，哭过也笑过，眼前浮现着漂泊的身影，短暂而又漫长的这段人生，不知在哪个一站我们相逢。曾经付出过，恨过也爱过，到现在留给自己的是什么？有谁能够了解人生的寂寞？有谁能够打开生命的枷锁？这段人生路，有谁陪着我？谁又能把我人生的潮起潮落？谁能知道幸福是怎样的生活？谁能知道快乐是怎样的选择？谁能静下来为自己想过，如何能趟过人生的这条河？这条河。